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他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2022相约北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转眼已经进入到十月，也来到了我们的十一长假，首先还是要祝朋友们假期快乐。而在我们假期这几天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不同的运动项目，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参与。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冰壶。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啊，那非常的有来头了。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呢就是原国家女子冰壶队队员，现在呢也是河北省冰壶队的教练员柳音柳指导。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有请他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柳音，很高兴在这里面和大家一起聊聊冰壶。 欢迎柳指导啊。其实说到柳指导，我觉得很多喜欢看冰壶比赛的朋友来说呢，对于他一点都不陌生了。这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支原来国家女子冰壶队的四朵金花当中的其中一位了啊。那当时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柳指导在电视当中很多的比赛画面。今天呢，把他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请他一起和大家来分享关于冰壶的这个话题。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很多的冰壶爱好者，或者说是一些冰雪运动的爱好者来说啊，有了和我们这些重量级嘉宾亲密接触的机会，我觉得还是非常难得的。首先呢，就想听您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冰壶的历史啊，那能不能也让大家对它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呢？ 好的。冰壶这项运动是起源于16世纪的苏格兰。由于苏格兰的冬天比较寒冷，人们不得不放弃高尔夫这项运动。所以在冬季项目中，他们的一个湖面上就举行了这个冰上溜石这个运动。所以当时在这个苏格兰的这个整个一个国家来讲吧，就是冬天比较火热，几乎就是四面八方的这些对这个项目的兴趣爱好者都会来参与这项运动。然后包括这个1761年也是苏格兰成立的第一个冰壶俱乐部，至今到现在还是存在的。 哇，1761年、啊、 对，是的， 哇，已经算不出来有多少年了， 很悠久的一项目。 对， 然后19世纪后期，就是瑞典呢、瑞士、挪威啊，就是这些很强的一些现在世界这个顶级的一些选手、啊， 对对对，再加上他们这个有独特的地理优势， 对， 环境优势啊， 对，他们在那个时期就是开展的比较早。然后包括到这个19世纪30年代，美国那个时候也开始引进了这个项目。但是后期可能由于这个项目的发展不是那么理想，可能参与的人也不是那么多，他们就停滞了几年。到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美国这项运动开始就是有了一个顶峰的这么一个运动一个成绩 啊，又重新起来了。 对，又重新起来，包括我们现在可能看到也是在上届冬奥会，男子的这个美国队也是拿到了一个奥运会的一个金牌。在我们亚洲这块呢，现在就是1968年是由加拿大冰壶协会对日本专门做了一项这个冰壶的这么一项一个宣传 普及、啊、 对，普及。所以就是日本，就是对于亚洲来讲，日本是一个最早开展的一个国家、然后其次就是韩国。当中国队是1996年到98年这个时间、是日本协会的那个协会会长、阿布先生，他是把这项运动带到了黑龙江。对，然后也做了进行两次这种和黑龙江这么一个友谊赛交流赛。至于我们这一批运动员呢，也是冰壶队的第一批运动员。当我们接触这项运动的时候是2000年。对，所以就是说2000年是在中国有咱们第一支冰壶队， 是在黑龙江，对。 哦，听刚才柳指导给大家做的这个介绍，我们对于他的这个了解还算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比较清晰的一个脉络，并且也知道了如何走入到我们中国，还有这个走入到我们国家的这个时间。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当时看柳指导他们那个比赛在2010年前后的时候啊， 对， 那一阵儿刚好也是有冬奥会， 对对对， 以及是世锦赛， 世锦赛， 对、 嗯， 那一阵子在我们这个央视的这个转播比赛当中，经常能看到这个冰壶的比赛。我当时身边有好多的同事，第一次不知道这是什么比赛，因为我们是体育台嘛，他们就还会问我们这个体育台的一些同事，就说：“哎、嗯，这是什么比赛？特别好玩，好有意思呀！”就看他们在那个中间，大家也不太懂，说推这个壶，然后就拿一个刷子或者叫扫帚一直在那刷刷刷、 嗯、 所以大家对于这项运动当时的第一次去接触它或者说了解它的时候，会觉得这项运动特别有趣，就是看起来很有趣味性啊。那您能不能也和大家来谈一谈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场地，因为它的这个场地其实也和很多其他的冰上运动项目当中的这个场地是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长条。 对，是的。 对， 对，冰壶的场地是长 44.5 米，宽 4.5 米，这么一个长条，确实是，可能大家在电视上可能看一个场地可能有五条道、 嗯、 我们叫一条一条的嘛，叫五条道，也有的场地可能稍微大一点，可能做成五条，稍微小一点可能做成 四条 道。 四条， 对 对， 基本上就是国际赛事的话，包括亚洲的一些比赛都会做成四条道的这种场地。然后它的半径是分别为，它的半径我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大本营， 嗯， 就那一圈一圈那个大本营是由0.15、0.61还有1.22、1.38这种同心圆组成的，所以它每一个圆的圆径、 嗯、 这是一点一点的这种扩大， 扩大的 对， 对， 我们把它叫做大本营，也叫做本垒、 嗯、 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在比赛的过程中都要往那个圈里进嘛， 对 对， 对， 对， 是这样。然后场地的两端有两条线，我们叫做前置线、 嗯、 就是我们那个冰壶要一定要在这个前置线前，就是手和壶要分开。 哦， 对，如果说过了这条线的话，那就属于规则就是违例了， 犯规了， 对，犯规了，这颗球就要拿掉了、 哦、 所以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我们在这个滑行的过程中有一个起踏器， 嗯， 那个是一个硅胶的这么一个材质的，钉在这冰面上，这样的话就是让运动员在这个起点中用你的腿部去蹬出你一个滑行的一个延展性、 嗯、 然后再用你的手去完成你要投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这种目标和这个就是大本营的这个一个位置、 哦、 一个这个点线那么一个位置，所以就是边上这个场地两边那种边框我们叫做边线、 嗯、 这个边线呢也是在这个规则的范围内，如果说球碰到了边侧的这个条线的话、 嗯、 也是就是无效球，就要 可以算作出界了吗？ 对对对，也可以算出界、 嗯、 包括我们的前置线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在投壶前的这个30多米的这个距离中，如果你的球没有进到对侧的这个前置线的话、 嗯、 这个球也是无效球。所以可能大家现在可能还不太懂就是冰壶的一个规则，现在冰壶的规则是五球制的，就我指的是就是男女四人的这种比赛、 嗯、 这个五球呢就是什么，前五颗球只要在大本营前，就是我们所谓的同心圆前和这个前置线中间的这块白颜色的这个场地、 嗯、 这五颗球如果说都是在这个范围区域内的话，如果说把它打掉了，所谓的边线碰到了或者说底线出去了、 嗯、 这种球都要再拿回来。 哦， 有效区的球就是在五球制的有效区的球是不允许把它打走的、 嗯、 但是如果进到圆里了、 哦、 进到那个圆里了，就 可以 把它 打走， 对，击走。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冰壶就是十局比赛的赛制就是调整为38分钟、 嗯、 以前我们是按73分钟，是按整场的这个比赛这种长距来去算时间，但我们现在这个项目这个水平越来越高嘛，这种观赏性也越来越高，所以就是壶联这边也都是经过就是这么多世界高水平的国家来去一起商定的，就是把它定为思考时间。 嗯， 就是你在对方投完球的时候，比如说我方要打球的时候、 嗯、 这个时候的就是你在考虑这个球的战术的时候、 嗯、 掐的是这个时间，然后呢当你自己的队友在踏板到十字线的这个过程中呢，球沾到了这个十字线就掉，就可以停止。十局的比赛是38分钟，八局的比赛是30分钟， 但是双人的比赛和因为双人比赛大家可能 对 也就是从那个冬奥会上也看的嘛， 开始新增的、啊、 对对对，是一个男一个女组成的。这个双人的比赛呢就是22分钟，双人的比赛和四人的比赛还不太一样，就是他们整个场上双方的队伍都是各5支球，当他们有两个定点，就是说因为他毕竟两个人嘛，他不像四个人能同时一起擦冰了、 嗯、 两个人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有一个投壶一个扫冰， 对， 可能他们指点的这种时间就要比较少， 对， 也基本上就是没有。所以他们的规则是什么样的，当你先手方的时候的第一颗球要摆在中线3区的一个位置，就3区可能是我们更专业，就是大本营前这个我说的自由防守区，我们给它划成为3个区、 哦、 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场上交流的时候队员能更清晰， 对， 要不然也不能就是喊 这 里这 块那块， 对 对对， 是是是、 啊、 然后呢当后手方的球是要摆在大本营踢线后面的这个十字线的位置，叫压线、 嗯、 就这两颗球都是定点的，就是当你先后手转换的时候，就是弧的位置颜色摆的就是不同，这是双人的一个规则、 哦、 但双人的还有一个好的什么规则，他们两个人投球嘛，两个人投球的话就是第一个和第五个是一个人投、 哦、 2、3、4这3颗球是另一个队员投、 哦、 对，就是两个人。但他们还有一点的就是很自如的是什么、 嗯、 他们两个人可以在比赛中随时调换，就是如果说我的、 哦、不需要固定的， 对对对，如果说我的状态好可能我就连续投中间3颗球，然后你就打第一个球和第五个球，就是开局的 和 最 后 的， 最 后、 那个、 对、 嗯、 如果说可能咱俩在比赛的过程交流，如果说我的状态不好，那你就来去完成2、3、4，可以随便自如。但是 不像我们之前那种4个人我们是固定好的嘛，啊， 对，4个人是固定好的，但4个人中可能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就是要提前填写这个更换垒次的这个表格。 哦、oh. 对，然后现在还有就是混合四人比赛， 嗯， 混合四人比赛就是两个男孩两个女孩来组成一个团队，这样的话是交替式的，男女男女或女男女男、 嗯、 就不能说 反正就是隔开了， 对，要隔开的、 oh. 对，但是时间和这个赛制基本上就是一致的了， 嗯， 就是双人这块还是比较特别的。 对，其实刚才听您在提的时候啊，我们也感觉得出来，就是国际互联它也随着可以叫时代的进步吧，或者说大家观赏比赛的这种特点也在逐步的比如说更新我们的规则，或者说更新我们的一些比赛形式、 嗯、 还有像连我们的这个时间也进行了一些调整啊，以及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新增的混合式的这种形式，其实这种混合式的形式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看起来也会觉得挺新鲜的。那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来讲的话，您觉得新增的混合式的这种比赛形式能够给冰壶这个项目或者说给大家观赏的时候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 我觉得新增这个混合项目这个四人比赛可能更多就是男孩和女孩的这种视角是不同的，因为有些时候可能男性的这种思维啊更理性一些、 嗯、 对，所以他就是可能对于尤其是还有就是比赛中的这种角度上的一个判断，我觉得要比女孩子可能更敏感一些、 嗯、 对，更敏锐一些，包括就是这种比赛中的这种全局的这种观念，就比如说像我们说你想打这一盘棋的时候，你的这种谋略、 嗯、 你的最初是想要什么的，这种可能男孩可能更加稳定一些， 嗯、 再一个就是男子可能更优势，就是因为他有力量嘛， 嗯， 他的稳定性还有他的扫冰能力是很强的，尤其是女孩子要是和男孩子这种比赛啊，还有这种长期的这种训练，我觉得对于女孩来讲提高进步是很快的。 这也是国际互联新增的这种形式啊， 对， 很重要的目的。 这个比赛就是世界锦标赛是有的，但是现在还是没有列到这个奥运会的这个项目里。 本身冰壶这个项目啊，它相较于一些其他的运动项目来说，我们就说它其实是属于需要我们更多的智慧参与的 对、 啊、这个项目啊。因为之前在看柳指导他们比赛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画面，比如说对方在掷壶的时候啊，他们就在后面开始商量战术，或者是当他们在掷壶的过程当中，不管是积累啊，我们就听到他们在喊一些自己的暗语啊，或者说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就是我们彼此之间明白的一些位置啊， 对， 然后也能够感觉到他们每一个人在场上就是是在 思考全局，在掌握掌控全局的啊。所以说像比如说我们一般说的这种四个队员参与的这个比赛啊，这四名队员其实他们也会有自己不同的分工，或者说 是 一些不同的角色，您能不能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好的，冰壶队应该说是五人组成， 嗯， 有四个人主力去上场打这个比赛，有一人是替补， 嗯， 但是那个替补呢，他也是需要一个很全面的一项技术来去做这个位置， 对， 因为一旦说四个场上的这个运动员出现这种受伤的状况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就得需要去补充这个位置， 对，你得哪个位置都能打吗？ 对，是的，所以他也需要就是在冰壶，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有打有传有粘、 嗯、 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战术上一个演变的一个技术嘛，所以他是必须要全面的。然后上场的垒四就是分四个人、 嗯、 四个人的话就是分一垒二垒三垒四垒手、 嗯、 这样的话双方都是一样的，然后在比赛的过程中就是交替的这种投壶，就一垒投一个，对方一垒投一个，然后每一个垒次呢就是一垒更多的是负责这个战术上的一个布局，四垒可能就是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就所谓的就是场上的队长， 嗯， 可能他的这种战术啊谋略可能更加的属于他的性格，其实我们这个项目跟性格也有关系的、 嗯、 他可能更适合这个位置来去指挥大家来去在整场比赛上去布局，所以就是说他的一个指令就是对于一垒来讲他就是一个战术上的一个开始、 嗯、 就一场战役了嘛，所以首先需要他的布局，所以说一垒这块可能更多的就是进营啊站位啊什么这样的一些球，但二垒这块呢现在就是相比要比四球制，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规则的时候、 嗯、 现在不是五球制的嘛，二垒的话技术也需要现在是一个完整的了，他需要能打能投能旋能粘、 哦、 因为二垒这块也算是在这种战术安排上一个转换吧， 嗯， 因为毕竟场上球多了，所以就是需要他这块技术全面来去完成你想要的这么一个战术。 嗯， 然后三垒呢，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也所谓的是这种对于冰壶来讲是一个开启胜利之门钥匙的这么一个位置。 哦、 对，但是三垒呢也起到这个，就是他在场上一个沟通这种桥梁。 嗯， 因为一二垒他一般情况下不会到大本营的对策去休息，他更多的是要在、 哦、 投壶这个区域这个前置线这块、 嗯、 一是要看着对方出手的时候是否有违例现象， 嗯， 二就是他也要判断这个对方在这个出球这个速度上的一个力量，就一二垒这种扫兵能力要就是很强的、 哦、 他们也是场上最辛苦的两名队员， 嗯， 因为他整场比赛要 不停的 连续擦六颗球、啊、 对 对，除了自己那两颗球以外剩下六颗球都需要他们擦，然后就是所以就是他不可能更多的这种时间来去跟四垒去沟通， 对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三垒起到这种作用，因为三垒也的确是在场上就是很忙的， 满场跑，一会儿在这边一会儿在那边， 对，一边要和四垒去沟通这个场上的这种变化呀战术啊包括以及对手的这个弱点啊什么的、 嗯、 他完了又要传递给一二垒比如一些信息，四垒现在是一个什么想法一个什么样一个状态，完了就是始终在场上算是一个最忙活的一个人，也是一个最全面的一个人，包括就是说如果说在某一个战术点上大家出现分歧的这个就是想法不同的时候、 嗯、 三垒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军师这么一个位置、 哦、 对，所以就是他的这种决定性他的这种独断性我觉得对于四垒来讲是帮助很大的，如果说三垒的这种成功率要是高的话可能对于你的四垒来讲打起后两个球就会更轻松， 就给他铺垫的很好，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冰壶项目这个团队这个合作呀是很重要的，也是这个项目中的一个核心之一， 嗯， 它不但能就是提高我们的这个脑筋呐、啊、然后这种不断的这种判断呢还有适应，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 协作， 对，协作我们能在这个最短的时间有效内用简短的语言让彼此明白大家的意图是什么， 嗯， 可能当我们就像我们四个嘛可能配合这么多年也比较默契了，其实我们可能一个眼神 对 对大家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是， 对， 所以之前看到柳指导他们经常比如说在电视上的采访也好啊或者说一些小的花絮的时候、 嗯、 就真的能感觉到彼此之间的这种默契度是非常的足了，不管说是在赛场之上的还是说在赛场之外的都有这种感觉啊、当然其实 在之前啊，也有一些朋友曾经关注过我们冰壶队员他们的这个鞋子。其实我们说一般的运动项目，我们肯定两双鞋是一样的，但是在冰壶这儿，好像运动员穿的这个鞋子两只是 不 一 样 的啊。 对，我们冰壶鞋其实是就像皮鞋是一样的，但它底下是平面的，然后一只脚是滑色的这种板，就我们的滑行出去的滑行脚，那个板是什么做成，像一种那个塑料的那种尼龙厚的那种板材做成的，这样的话它的这种滑度在冰面上这种摩擦的这种力就会产生，所以就会让你滑得更远，然后呢也不会在这种冰面上让冰融化，对，所以这种板材是就是很坚硬的， 可以说是一种特制的 对。然后另一只脚呢就是那种胶皮的那种材质，就是起到一个防滑性的一个作用，因为在冰面上嘛，你需要这种扫冰滑行蹬冰都会要用这个用到这只脚，但是如果说冰面上两个板要都滑的话就会摔， 对 对，一旦摔的话就会碰到壶，碰到壶就属于违例， 对， 所以就是另一只脚一定要是这种起到一个防滑性的一个作用。然后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我们有一个鞋套，黑色的，这个黑色的鞋套和我们的防滑的这只脚的材质是一样的，当你不滑行的时候，像作为扫冰者或作为四垒大本营的这种四垒站在那儿指挥者，都需要把这个鞋套给它套上，这样的话是安全，首先自己保护自己的一个安全，也是保护整个这个比赛场上这种你的这个战术布局的一个安全。如果你一旦摔了，你可能就不小心把大本营所有的球 全都乱了套了。 然后可能大家也还看到我们拿的这个冰壶刷，这个冰壶刷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用来指挥和扫冰用，可能其次就是偶尔在这个滑行不稳定的时候它也能是起到一个支撑的一个作用。对，然后我们那个刷子上大家可能看到那个板儿，可能一听到那个刷刷刷这种扫冰的声音， 对 它也是一种那个尼龙性的一个材质，其实我们可能更觉得知道就是以前咱们那种军用的那种书包，就那种绿色的那种军用的书包， 是那种的， 对，就跟那个材质是很相似的， 哦， 对，因为它的这种材质在冰面上，大家可能看到那个冰面上要小颗粒嘛， 对对对， 那个水那个小颗粒是蒸馏水打出来的水点，对，它那个蒸馏水呢还是要在65到75度之间的这种水温， 对，它有很严苛的要求的， 对才能起这种像 小馒头似的这种小包包在这个冰面上，它能立住，这样的话它就耐磨性就要强， 对， 所以说刷子板和它这种产生这种就是摩擦力嘛，这样的话它就会使这个冰壶能在这个短效期间内往前行，然后还能改变就微改啊，不能说是完全那种大改变， 对， 微改这个球的运行线。 的确是非常的有门道啊。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还会继续和柳指导来分享今天关于冰壶的这个话题。那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携程邀您来唐山国际旅游岛，家门口的小马代，东北亚优质海岛游甄选地，动漫欢乐谷，游艇轰趴，音乐一应俱全，北京向东就是唐山国际旅游岛，携程订票说走就走。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吴磊。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比赛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冬季两项中心进行，共产生11枚金牌。冬季两项运动由远古时代的滑雪狩猎演变而来，由越野滑雪和射击组成。运动员身背小口径专用步枪，在滑雪的过程中瞬间停下，快速出枪，射击结束之后再次奋力向前，上演现实版的雪地枪战，让我们一同品味快与慢、动与静的双重魅力。同时也请大家多多关注北京冬残奥会，两个奥运同样精彩。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 102.5，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关于冰壶运动。刚才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也听到柳音刘指导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冰壶运动它的一个历史的发展，并且也谈到了在我们国家开展的这个时间呀，以及我们对于这项运动可以有更多的了解啊，从它的这个规则呀，还有一些场上的运动员他们的这个装备上都做了比较深入的介绍。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还会继续听柳指导来为大家分享一下这项运动。其实我们大家在看冰壶比赛的时候啊，还会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场地好像它是有点凹的，或者说可以叫 U 型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壶在上面啊，它可以拐弯的。但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也听柳指导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嗯，好。冰壶场地其实它是一个平面的这个场地，是一个直行的一个场地，所以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了为什么在冰面上有这种旋转，旋转是靠运动员在出手前的这么一个加转儿。我们就是从表针这个12点为主，就是一个是逆时针，就10点方向的旋转到12点，它是属于我们叫顺时针。从另一侧的话，就2点钟到12点钟，这个情况下是逆 时 针。对，所以说这个旋转是由队员来去掌控的，旋转的少和多都是由运动员的这个出手这一个瞬间是掌控的。然后其次就是说，我们看到为什么它会能起到这种旋转和这种弧线呢？那就是说壶底它贴片的这个地方在下面有一个将近1厘米那么一个宽的这么一个壶印。我们就因为冰刀有冰刀刃嘛，就壶这个冰壶有壶刃，说这个壶刃呢也是说制冰师他在这种打磨的这种过程中出现的这种一个1厘米这么一个过程。就因为这个壶印和这个冰面上的这种颗粒，再加上运动员的一个技术，三样来去完成这个你想要的运行的这么一个弧线。 所以说真的是啊，我们的这些比赛的队员们可以说他们是有一双魔力之手，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看到这个壶在场上是随着他们想让他去的方向啊在往前走，真的 是 挺神奇 的。是 是的那这项运动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了啊，它相较于一些其他的冰雪运动啊，它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偏静一些的，但实际上呢在赛场当中这些运动员也丝毫不会说是体力上比其他这些我们认为的比较动态一些的，或者说冲击性比较强的这些运动，他们费的这个体力丝毫不会少。那您能不能也跟我们来聊一聊这项运动它的特点，您觉得都有哪些？ 好，首先冰壶大家确实看似它是一个很平静的一个这么项目， 对， 但是实际上呢它是一个比较较劲的一个项目。对，因为首先它没有身体上的一个接触， 对 对，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在双方这种握手示意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较量的时候了。 对， 你要不停地开始对你在场上的这种战术，包括你对对手的这种分析，都是你在比赛过程中去探讨的，去研究的和及时发现的。所以就是说包括这个扫冰的这个体能也是很大的，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一场冰壶比赛最长的时间也需要2.5小时。 对， 2.5小时的话，如果没有这个身体的这个体能去做保障的话，那可能你在比赛的后半程中你就会出现这种精力不集中啊，包括这种竞技这种状态啊，和你的一个身体上一个控制啊，都会出现这种下滑， 跟不上了。 对，跟不上。所以就是说体能是所有体育项目中重中之重的。对，你像扫冰的这种就是一个无氧的一个训练，就是短短的时间内你要快速去完成高频率的这种扫冰。 对 对，所以就是每一个这个技术的一个掌握一个完成吧，都是靠着这个体能去支撑。然后更多的可能冰壶这个项目就是还是谈到了一个战术和一个谋略这么样的，还有一个这个角度和一个这种 运行的这种力度，包括对这个先后手的这种比赛，都是起着一个很重要性的一个影响。 嗯， 对，你像我们也在说过，这种先手对于比赛的话，可能就是一个守城的那么一个将领。 嗯， 你怎么能守住你这个想要的这么一个结果？ 嗯， 让后手的呢尽量去得少分。 对 对，这是一个先手，但是后手呢，则是一个攻城，他要在这个。原有的局面上怎么去建立自己的一个优势，想要自己得到一个更高的这么一个结果，那需要就是后手的这么一个战术一个全局观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说这个项目这种魅力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于这种比赛过程中这种两个队之间这种博弈吧。 嗯， 对， 脑海当中啊彼此在火花的碰撞。 对，是的。技术是一方面，所以就是说这种战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取决于很包括就是还有就是运动员的这么一个心态。 嗯， 可能越是在这个比赛的这种关键这种时期，你的心态上的一个变化也是极为重要的。 对 对， 其实我们也说啊，现在冰雪进校园也看到不少的学校就在开展冰壶运动，其实柳指导对于这方面应该也有一定的了解啊。那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些它的特点，我觉得在青少年参与冰壶运动的时候就是给他们带来的很多的好处了，我们可以这样说。 对，是的，因为我觉得冰壶这项运动啊，首先刚刚你也一直在谈到这个脑筋，确实是这种脑筋要不停的在转，无论是你的投壶者、扫冰者，那指挥者更不用说了，对吧？然后你的这种站位、你的手法、你的这种战术，还有你的这种角度，就是这些都是要在考虑范围之内的。 嗯， 然后既开动这种人的这么一个智力，然后又能培养这个人的这种逻辑思维能力。然后我觉得特别就是说在这种青少年现在来讲吧，可能我们更多的就是培养还有一个是就是人与人之间这种沟通能力。 嗯， 这种沟通能力的话，你的这种情绪啊，还有你的这种沟通能在你的这个表面就是这种状态，因为你要传递一个信号嘛。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所以就是说还有你这个语言的一个魅力啊，还有你的这种表达的这种方式啊，我觉得对于现在来讲就是青年这种运动员的这种参与是一个极为重要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你对这个通过这个项目还有就是对心智的一个磨练。 嗯， 对， 可以更好的去面对一些成功啊、挫折呀， 对， 失败呀， 是的， 这是太正常的一个现象了。 对， 但是如果能够很好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甚至说可能我们也经常看到柳指导他们当时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当时场面可能对于我们并不是特别有利。 对， 哎，怎么去把这个心态调整好？ 对对对， 几个人之间互相去配合去商量，哎，我们能逆风翻盘，其实这个对于运动员来说，或者哪怕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都是特别宝贵的品质。 对，是的，因为比赛中肯定有这种起起落落的这种心态一个变化嘛。 对， 可能大家都知道在顺风的时候大家都很开心，但也不完全是这样。 嗯， 对，尤其你在很顺的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态就会出现放松。 对， 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团队中的某一个人来去提醒大家， 时刻提点一下。 对对对，然后那大家知道在这种落后的这种情况下，大家肯定都是那种不开心呐， 对， 可能从这种面部表情上就能看出来。 对， 但是的确是你的一个面部表情，不开心的话，就会影响其他三个队友。 对 对， 甚至这种负面的情绪啊， 对，就全都带来 了，出现 了。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你的言行举止真的是至关重要。 对 对，怎么能让这个团队能有这种更有朝气、这种积极向上？我觉得是很关键的。 对， 对， 毕竟它也是一项团队的运动嘛。 对，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队伍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员。 对 啊，那应该要把自己的这个能量最大化的体现出来。 对，是的。 怎么去体现？其实就是像刚才柳指导提到的，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啊，就是从多方位多角度的给我们来进行磨练，尤其我觉得其实就像您说的，它对于青少年的这种磨练是更有好处的，因为在他们这个成长的阶段嘛，三观也在逐渐的形成，然后一些优秀的品质也在逐步的培养，那如果能够通过这项运动给他带来这么多优秀的品质，这么多的好处的话，其实还是那句话， 这项运动可能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兴趣爱好，更多的我们以后还是要看他走入到社会，步入到工作当中， 对， 哎，他去和人交往，在不同的环境之下去为人处事，其实这都是能够给他带来一个很长远的影响。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冰壶这种运动嘛，能让他们共同去体验，然后去享受这种运动中这种乐趣。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现在在学校的开展是不错的，那目前咱们国家冰壶运动的这个发展的情况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现在的确是在国内现在这个冰壶项目发展就是基本上就是中小学开展的比较多，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北京举办了中小学冬季运动会， 对 参与这个项目的人也很多，包括上海每年也是有这个全国中小学的这么一个冰壶比赛。对，因为我觉得就是首先就是从家长对于这个体育的一个认识，包括群众体育的这种基础，我觉得相比之下北京这边可能要更要好一些。 对 是这样的。然后现在就是场馆的这块的话，北京现在有5块冰壶场地，对，然后天津有1块，上海现在有3个冰壶场馆，青海就西宁青海多巴训练基地那有1块，然后黑龙江的话现在是哈尔滨嘛，我也是哈尔滨人，这样的话现在它是有4块冰场，对，然后吉林有一个冰壶场地，所以现在大概全国有15-16个。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啊，就这个冰壶的这个场地，它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轻松或者说那么轻易的啊，说建就建，就像之前提到的，它首先它这个场地和其他的冰上运动的这个场地它是不太一样的， 对， 再加上之前我们也听到一些嘉宾介绍过，冰壶的这个冰其实它和比如说花滑的冰 冰球的冰 是不能共用的， 还不一样的，所以说像刚才柳指导提到的，我们全国能有这么多块啊，我觉得还是相当不容易的。 对，是的确很不容易，因为的确冰壶场馆的话，如果你要建起来，你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花样啊、短道啊，包括冰球啊，它不能用，其他3个项目都可以共用一块冰场，但唯独冰壶这项 有点格格不入。 是的，然后就是想也想跟大家就是说一下，就是可能冰壶这个项目为什么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是一个绅士项目，但是有些可能现在理解的就是冰壶这个项目可能在你投入的时候可能比较烧钱，但实际上不是，是的，因为什么？首先，冰壶这个球你不用自己去买， 对， 基本上就是经销商他来去做这个事情， 对， 就冰壶它放在那儿的话可以用几十年的， 对， 是一个壶很贵，但是呢，这个是不需要我们个人来去承担的，可能我们就是需要就是花一些上冰的费用和教练员一个指导的一个费用， 对， 然后作为想学冰壶的这种爱好者的话，你就需要准备一把冰壶刷和一双冰壶鞋， 对，这是你自己必备的嘛？ 对，这是必备的。 对， 其实这个东西是没有多钱的。然后你的这身运动服的话，就是穿你自己很舒适、随意的都可以。 是， 因为它毕竟不像是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中需要就是要向壶联申报嘛。你国家的这个运动服的颜色呀，还有裤子呀什么的，这样的是很严格。但你自己玩的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平时穿这种很随意、很舒适的这种运动服， 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了。 对，是的，可能大家要保护好，就是带好自己的一个护膝，因为刚上去嘛，它可能因为冰面还是不管怎么样，它还是滑的。 是的， 所以带个护膝的话，对自己有一个保护。 嗯， 然后其次就是手套，起到一个保暖的一个作用，这样的话能一直保持住你手的一个温度。 对， 这样的话你在投壶的过程中能。就是你的感觉，你的感知能力会更好一些。 是， 对，所以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就是理解就是贵是花钱的贵，对，因为什么？它的这种贵族项目就指的更多，就是因为首先我们这个项目更多的不是裁判来去参与，更多的都是由运动员自主性。 对，就是裁判他只是基本上就是你每局比赛结束后把你的比分来去告诉裁判，这样的。其次就是说当你的这个胡双方在实在在肉眼的这种判定下 比较焦灼了， 对，焦灼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裁判来介入，拿着丈量尺，就我们所谓的像大圆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来去介入这个哪只壶更近。所以说为什么他说他这个绅士呢，绅士就是这样，可能说你在比赛的过程中你扫冰不小心是刷子或者是脚碰到了壶，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自觉性来去跟对方去沟通，说我不小心把壶碰了， 对， 然后我要把球直接就拿掉了，就已经无效球了。 嗯， 然后其次就是说当比分就是相差很大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家都知道了，没有必要去浪费对方的体力了，那还不如就是提早结束比赛来准备下一场的比赛。所以说就是冰壶项目就是这种绅士的这些精神都是在里面的。 对，他对于我们的这个可以说是素质的要求还是非常高 的。对，是的。 那当然大家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啊，我们是通过柳指导刚才的这个介绍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那如果我们大家在欣赏冰壶比赛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欣赏冰壶比赛，其实大家能和运动员能共同的走到一起去，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多的都是哎呀把这个球打出去，对吧。其实当你慢慢的接触这项运动中，对它有一定的了解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们先要布局，先要对手上套，让他 要放长线， 对，放长线钓大鱼。 对 对，完我们在某一个攻防转换的时候抓住时机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去戳他的这种软肋，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掌控这一局的比赛，甚至整场的一个比赛。 对 对， 就是在看比赛的时候要更 能沉得住气。 对 不要着急的说哎这个球离圆心 怎 么 还不撞他呀。 对 对 可能经常 是这样， 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啊会听到现场的一些观众出现这样的疑问啊， 打他。 对，但实际上不了解的是我们这些队员们他们是在精心的布局呢， 对， 哎，为我们之后一个更大的坑再埋好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线嘛。 对，因为咱们说句最简单的就是这样，要把难度留给对手，简单留给自己。 对，还是那句话，他的确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思维能力是一个很高的一种训练了。 是的， 对，当然我觉得啊，大家在看比赛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这项运动它是一个比较安静的运动，所以在观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尽量还是不要在现场啊太过于喧哗 啊。对， 是不是因为当时我们很多的时候不管是对方在击球还是我们在击球，我们都是需要有一个很安静的思考的过程。 对，冰壶比赛就是的确是观众这块可能就是还是说就是加拿大的这种氛围就比较好，因为他们开展的就是你想 比较久了嘛， 比较久，因为他们真就是从9岁可以玩到99岁，有的是都已经有的俱乐部的有的老人都已经达到100多岁了，他还在玩这项运动，所以说他们这种文化就是很深嘛。 对 这项项目的确是就是当双方在投壶的时候，当投球的另一方无论是中国队还是其他国家的队员，我们都要保持这种安静的状态。 对， 当他这颗球一旦我说到前置线那位置出手了之后，这个时候你可以这种鼓掌啊呐喊 啊 都是可以的。 尤其他们在这个一二垒他们在刷冰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给他们鼓励一下。 对对对， 再加油， 这些都是可以的。 对， 就是你想怎么去做就怎么去做，因为观众也有这种心情嘛。 对， 也要跟着紧张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你打得不好他也会有失落啊。 是， 所以就是一定要记住在投球的这个5米多的一个距离的时候，这个是要保持安静的。球一旦离开这个手的时候，那随便 啊。 对， 还是要分场合分时候的。 对，是的， 对，所以大家多多的去了解这方面的规则啊。我们也是为了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当好这个东道主嘛。 对，是。 那当然，我们最后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固定的内容了，就是想听柳指导和我们来分享一下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您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就是期待队员们吧，在这种场上坚定信念，